他们讲话了，那他不眨眼珠那么定瞪眼听啊。完了就是我一讲完就呼就都围上了，我这病怎么的，我那这怎么的，我家人怎么的，全咨询这个。 所以这人呢一有病首先想到药哈。举个例子，这个产妇没有奶哈，没有乳，那有些民间用猪蹄子，那你说猪蹄子是药吗？ 对呀， 它就有效。 对呀，药啊它不符合自然法则，它只符合科学。它只治病，它不调节平衡，从根本上彻底治愈的，是不是？我说吧，它只要不平衡，只能维持，只能控制，只能减轻缓解，最终是吧还是不行。就像我说渴能渴死人，你不明白啥是主要矛盾，你不明白它的原理，吃黄瓜也管事儿，也减轻，吃苹果是吧也缓解，是吧，吃个柿子也改善，那最终还得渴死，是不是？你没解决主要矛盾，你没从根本上解决，你没有达到平衡，机体没平衡的时候最终还是渴死。解决这个平衡不一定非得准字号药，黄瓜不是准字号药，水也不是准字号药，最终他没渴死，给了水就没渴死，你得符合平衡的法则啊。明白我说那个国防军，是吧，他把你全身里里外外全都给你包裹起来了，全都给你防御起来了，这就是国防军，是吧？而且防的是什么呢？是我们人类生命的敌人，病菌病毒，这是不是已经完全说透了？ 对，你这是用这个非常通俗易懂、非常直观的这个来形容啊。 我即使说了国防军，我还怕人们听不明白。我再一次的用天敌，来形容这件事儿，是吧？那还听不明白，那就没招了。 就是想让大家彻底听懂哈。 对呀、那有人 张纸都给他捅破了、 对、那我都捅破了，你还问能不能把我那支架给我松倒了，那就完了。 是吧？再看不见是你这个眼睛有毛病， 那就没有办法了。这就是呢，我讲的微生态，第二大功能。 二天 。那微生态呢？第三大功能，就是我给它总结的第三大功能。一果二天三免疫。任何药物都是人造的，为啥不能代替？因为我说这个，它不是人造的。人造不出来生命， 说这个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，那实际上药物也代替不了它哈。 药物代替不了它。 对， 其真正这个最上药、最上上之药，是有生命的，是造物主造的，是老天造的，是活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万能的。什么是万能的？把病菌、病毒管住了，把瘟疫管住了。它的机理就是天敌的关系。 对， 那可能呢，我这么说依然有人还不认可，这回不认可的不是老百姓，老百姓就我说到这儿保证都能认可了。医学的人士有人不认可， 老百姓比较淳朴，他不想那么多， 对， 不想的那么复杂哈。 对 啊，这往往有些有学问的人把简单的事弄复杂。 为啥我说有的学医的人不认可我说的这个呢？ 对， 因为现在医学已经把免疫的定义已经固定下来了。免疫， 对， 什么是免疫，是吧？他说免疫啊，三大功能，第一个呢叫防御系统，防御功能。第二个呢叫自稳啊，自稳功， 就是自我调节哈。 自我调节，也是就是代谢、新陈代谢一类的，自我调节一类的。这第二个，第三个呢，它叫监视系统，叫免疫防御，免疫自稳，免疫监视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。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。